真相性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。未来多漫长，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这故事说完。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所演唱的《陪你度过漫长岁月》。我记得黄伟文曾经说过，陈奕迅他是香港歌坛从未让他失望的人。而大多数的时候，你去感受陈奕迅所参演的一些电影或者是综艺节目，你会觉得他是个鬼马，很搞笑的一个人。而在他所有的粉丝眼里，他是一神。在他的妻子的身旁，那他就是一个默默支持他妻子购物狂的一个丈夫，而对于他可爱的女儿来说，他就是守护神。陈奕迅出道20余载，发行了专辑有40余张，他说过世界上最多的情话，也唱过每一首或安静或癫狂的情歌。我想总会有一两句让我们铭记一生，烫下只属于我们个人的一些比较隐私的回忆。想要在这时间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，来听他的《不要说话》。 深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，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，我不知该躲哪里。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？我以为你懂得每当我看着你，我藏起来的在每一天清晨里暖成咖啡，安静的拿给你，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，不要说话。整理暖成咖啡，安静的拿给你，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说话。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原谅我不会说话。 太阳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。爱是用心吗？不要说谎。 喧嚣，忘记城市的纷扰，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光阴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。 感谢各位在零点十分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我是王平。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陈奕迅。有人说陈奕迅很好的延续了张学友的音乐风格，可是我却觉得好像他的声音里面的故事感，他能够承载的那种复杂性的这种音乐元素好像比张学友还要强。我喜欢他是因为在我青春成长的日子里，他的音乐作品是最火的，所以他的歌曲在往后流传的过程里面，多多少少还承载着我们同龄人很多的青春记忆，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用音乐继续产生共鸣，来听陈奕迅的《十年》。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温柔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，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 十年，陈奕迅的音乐作品。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这首《十年》。我想说的还是陈奕迅，因为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就是他，因为这首歌曲 陈奕迅走红，不过他却差一点就错过了去演唱这首歌的机会。一开始的陈奕迅是坚决拒绝去翻唱这首歌的，恰好当时英皇公司坚持，他就被迫就范了，没想到却因此而走红。这首《十年》藉由陈奕迅独特演绎，受到无数歌迷的喜爱。他所代表的，我想真的是心绪凌乱或者是无止境的苦涩，有着很高很高的，你说是共鸣，你说是传唱度都 OK。 我觉得应该算是香港伤感情歌当中比较经典的曲目之一吧。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我比较偏爱的另外一首歌曲，好久不见。 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，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我们回不到那天，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，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 就是一部写实的音乐电影，陈奕迅动情的演绎，简单的钢琴和弦乐的这种配器，让这首歌非常适合在深夜里面独自去品味。当然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心情不好失恋了，我倒是觉得你千万不要听。不管走过了多么曲折的路，多么期盼再次出现的那些曾经熟悉的人，等待着当再次见到既陌生又熟悉的人的时候，似乎只有那么一句淡淡的好久不见。 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是大鱼海棠的主题曲，在这个世界相遇。 星月相烟于大海上，微风摇曳细雨也彷徨，留下飞舞去情深处，你我曾相遇的地方，你是否已化作风雨，穿越时光来到这里，秋去春来，在梦里我不愿醒来，每条大鱼都会相遇，每个人都会重聚，生命旅程

似回礼只信任防卫，怎么冷酷却仍然美丽，得不到的从来矜贵，身处劣势如何不攻心计，流露敬畏试探你的法规，即使恶梦却仍然绮丽，甘心垫底趁你的高贵，一撮玫瑰无疑心的丧礼，前世作废当爱已经流逝，下一世 是来自于李卓雄《亲力亲为》的音乐作品。我想不管是朱砂痣还是床前明月光，在这样的一种同样的包装和制作之下，文字的对比真的道出了三味。如果你用心听，认真领会了歌词，自然也在整整斜斜的字里行间读到了张爱玲这三个字。记得有人说过，这一生一定要去看一场陈奕迅的演唱会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因为他唱过的所有歌曲都有你的故事。你会在他的歌里哭，当然也会在他的歌里笑。 OK， 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，这是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《你的背包》，或许同样是唤起你某一段经历，某一段自己青春往事的音乐作品吧。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，我是王平，我们下次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1995年，我们在机场的车站，你借我，而我不想归还。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，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。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，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。千金不换，他已熟悉我的汗，肩膀上的指环。背了6年半，我每一天陪他上班，你借我，我就为你保管。我的朋友都说他旧的很好看，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。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，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。你的背对我沉重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 天陪着我腐烂。沉重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 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、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。光阴的故事，音乐王平与我们一同成长。 我和你是河两岸，永隔一江水。